现场的朋友们，你们好吗？看看，欢迎光临黑豹游戏会。 唱的感觉让我拿起笔，却又记不清该说的到底在哪里。就像有一种力量就快要冲出身体，我还适合在这个午夜，我对音乐却不太了解。不会问需要唱什么那么直接，因为 you know 所有 hip hop 都很直接， you know 所有 hip hop 都是一过、所有 hip hop 都不会退缩、是我忘记对世界感谢，所以才让我的感觉瓦解。No no， OK OK， 先来一段爽的 beat， 文字 maybe 应该来的，是否不够强烈，就让我自己来。郁闷，解开我的疑问，不让我去裸奔。Here we go now， Here we go now， What's up？ Yeah yeah， 这绝对不是我的灵魂 ，baby， 刷一下我的磁卡。什么想法，我是不是天才，我真的很期待，我需要搞明白我的感觉到底去了哪里。想要问我的 Fizz 怎么快乐，你唱什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唱什么你唱什么呢，今天到底要我怎么唱呢。想要问我的 Fizz 怎么快乐，你唱什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唱什么你唱什么呢，今天到底要我怎么唱呢。在听吗？你们在听吗？定什么结局？什么男男女女？这也算伴侣？还有唱情歌打鱼？要不要换我？要不要换我？要不然换我，换我啊！国粹不是我不会，你要给我机会，让我秀也无所谓。可是现在要怎么搭配？要不 苏萨？ 每天 hip hop， 看我嘻嘻哈，蹦蹦吧，我最喜欢单打。今天要唱什么，让我心情会蒙蒙，我不想歌词空洞洞，在我们的海报都看，告诉我你们所有想法，让我们沟通，现在一起放松，一起放松，再做个美梦。想要问我的 Fizz 怎么快乐，你唱什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唱什么你唱什么呢，今天到底要我怎么唱呢。想要问我的 Fizz 怎么快乐，唱什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唱什么你唱什么呢，今天到底要我怎么唱呢。唱什么呢？今天到底要我怎么唱呢？想要问我的 Fizz 怎么快乐？你唱什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唱什么？你唱什么呢？今天到底要我怎么唱呢？ 不要再唱了啦！你真的要唱，我不会不让你唱的。你真的不想唱，我不会硬让你唱的。所以说来说去，人怎么都走了？